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我就知道楼先生这么好，早该名草有主。 没有。 什么没有？ 他有一千一万种未来的可能，可是绝不会是我。 这话说出口来，楼英紧绷多时的心终于沉甸甸地落了下来。这段时间以来，他的纠结逃避不过都是因为他不肯承认池小池是永远不可能属于他的人。池小池有卢卡斯，有宋志怀，将来还会有更多人来到他身边。楼影死时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哥哥，就会永远定格在这一步上，不可能再前进哪怕任何一步了。 啊，这样的话楼先生还喜欢他吗？ 接受了那个最初的答案后，楼影就已经有了解答所有问题的勇气。他对自己说， 是喜欢。 见吕帆再度陷入沉默，楼影才想起来自己初见到他在这里时想问的问题。 不去海边了吗？ 不去了，一个人晒了半天太阳，发现也没什么玩头。走，我们去下一个世界吧。 他们又一起走过了两个世界，而楼影又开始关注和池小池相关的讯息。池小池的新戏快要上了，听说是一部和篮球相关的电影。电影里他有短发造型，一条清爽的黑色运动发带裹住前额，更衬得他皮肤雪白干净，怀抱橙红色的篮球，浑身洋溢着青春与健康的气息。剧组显然对他这套造型很是满意，跑宣传时也让他全程短发出镜。主持人问他， 剪短发的感觉怎么样啊？ 没什么特别感觉，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楼英远程收看了他的宣传会直播，听他这样胡说八道简直是哭笑不得。可然他又因为言行不当招来了不少媒体的口诛笔伐，既为电影变相的拉来不少热度，也又一次把自己架上了风口浪尖。楼影本想回去陪一陪池小池，但是吕帆说他想赶快回到原来的世界，不想在不必要的休息上浪费太多时间，因此每次最多休息一两天，他们就得积极奔赴下一个世界。楼影将吕帆视为希望，因为他有可能是第一个有机会回到他本来世界的宿主，所以他甘愿陪着吕帆连轴转。而又因为吕帆有知晓自己不足为他人道的心事，相比于一个希望，楼影更愿意把他视作朋友。在他看来，吕帆也是如此，他甚至会笑嘻嘻地八卦楼影与池小池的过去，在被他逼得没法子的时候，楼影也会捡上一两件有趣的事情告诉吕帆。讲述时，楼影的舌尖和心尖一样是甜的。很快他们进入吕帆的第七个任务世界。初初睁开眼时，楼影就在心里疑惑地嗯了一声。首先飘入鼻端的是浓郁的咖啡香，紧接着是旧复印机刷啦啦往外涂纸时伴随的轻微嗡鸣。他面前的电脑上有一个做了一半的广告案 PPT， 左手边是被吃了一半的粗麦饼干，一个小型的加湿器突出薄雾， 让人睡得发干的唇迅速被带着香精味的水汽温润。让龙隐不解的是，这个世界的气息实在是太过普通了，像个正常的世界。一般来说，从第三到第四个世界开始，任务世界的世界观就会脱离原主熟悉的范畴。第五、第六个世界会在任务难度上有所提升，小概率会出现 A 级难度的任务。第七个世界的世界观则是会进一步区别于前面的世界，总之不会像现在这么正常。为了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引发失误，楼隐快速浏览了一下这个世界的任务，发现竟也是同样的普通。原主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广告公司小白领，父母恩爱得很，虽然家里没什么钱，但是他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养成了一个乐天小甜心的性格。某天，他所在的部门空降了一名设计总监，年龄比原主还要小上两三个月，听说是某位女性业界大佬的儿子，又是剑桥毕业。按理说，空降当个副经理都是客气的了，但他不知怎么，偏偏就到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部门。总监的眉眼奇异的与原主有些神似，因此同事开玩笑说他们两个前世一定是兄弟。总监并不介意这种不带恶意的小玩笑，风度十足地替他解释，偶尔也会开玩笑叫原主哥哥。总监是个相当亲和优雅的人，对原主的追求也是润物无声，一步步展开，一点点俘获他的心，再将他网罗入怀。原主以前不是同性恋，一开始面对总监的追求很是无措和抗拒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是慢慢的沦陷深爱。在看到两个人长得像时，楼隐就有了种不大妙的预感。果不其然，原主和总监甜甜蜜蜜谈了两年恋爱，原本已经筹划着去国外结婚，却无意间在总监跟别人打电话时得知了总监是他亲哥哥的事实。说到底，无非是父母那辈的爱恨情仇报应到了下一辈身上来了而已。原主的父亲是倒插门进了总监生母的家门，却在妻子的强势下日渐疲惫，难以喘息。二人本就不算牢固的爱情被光速消磨殆尽，原主的父亲很快爱上了另一个平庸的女人，偷偷交往日久，直到情人怀孕，月份越来越大，事情藏不住了，妻子才发现睡在自己枕边的男人是一个怎样的货色。妻子懒得再留着这样一个男人在身边，一脚将其踹出家门之后，才发现自己也有了孩子。因为他个人的体质问题，他没有打掉孩子，而是将孩子生了下来，随即远远送到国外教育。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总监。因为他长得太像他父亲，因此母亲对他总是淡淡的。他等于同时失去了双亲，孤儿一样的在国外长大。多年之后，总监从旁人口中弄清了自己家里曾经发生过的那点事情，回国调查，发现当初抢走了自己父亲的女人一家过得和乐美满，二人的孩子享受着他从未享受过的完整的爱，甚至不知道这是牺牲了什么才换来的。他疯了，于是他想方设法让自己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陷入了和自己一样的疯狂。最后的结局是原主不能接受这样背德的关系，痛苦抑郁之极，自杀收场。楼隐看着这个充满了意难忘风格的剧情，脑壳隐隐作痛之余，仍无法忽视世界线本身的不自然性。这种类型的世界线一般应该出现在第二三个任务里，根本就不符合第七个世界线该具备的基本特征。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楼隐心里总悬浮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之感。